位同学，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太上感应篇。这一篇文章不算很长，只有1300多字，题目叫《太上感应篇》。太上这两个字是尊称，含义很深。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完全是自信的流露，所以不是某个人讲的。如果我们要以为佛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在许多经论里面看到佛自己说他一生没有讲过经，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。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谦虚，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。凡夫执着于我，所以就说法了，我说的，你说的，他说的。诸佛菩萨无我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不但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连这个念头都没有，所以是无我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那个见是见解念头，不但不着相，念头都没有。那么他这是从哪里说的？真性的流露啊。真性不是别人的真性，是我们自己的真性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自信的流露，这是真实的。如果从意识心，意识是个人的，那个话就靠不住。出世间的大圣，佛法里面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世间也有大圣啊，这些人有没有见性？有没有成佛呢？佛有方便语，说世间圣人没有能见性，这是方便语。说真实语呢，这个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很多了。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怎么知道他不是诸佛如来化身示现的呢？ 所以从前有人讲，孔子是同如菩萨。有人来问我，问我这个话靠得住靠不住。我们依照祖师答复的这个惯例，不能界定可否，因为你说他是菩萨找不到根据，那我们就不能随便说。你说他不是菩萨，从原理上来讲，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也有可能嘛。如果真正其如境界了，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是菩萨，哪一个不是如来呢？所以此地题目上，题目也是如此，本文也是如此，一开端呢冠上太上两个字，我们学佛的同修啊，就应该懂得冠上这两个字，自信的流露啊。信德是至高无上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够理解，能够奉行，就是顺着信德，顺信德了，这是真善，违背信德这才叫恶，这是善恶最高的标准，是善恶绝对的标准。那么这两个字关在此地，就让我们要警觉，不可以疏忽，这用意在此地。那么底下这感跟应，感呢，古人有个比喻，好比种植，应好比是开花结果。那么用这两个字做这一篇文章的名称，就说明了有感必定有因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感应都是以自信而起的。自信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。我们今天讲时间与空间，在自信里面不分的。时空是一片的，所以有感必有应。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上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这一根头发微不足道，如果我们动弹它的时候，这一身都觉得不舒服，你动这一根头发，这是感的，一身不舒服那就是硬啊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要以为这是小事，这个无所谓的。再微弱的念头，都能够震动虚空法界。我们不晓得迷失了。就像我们身上这一根汗毛一样， 我们把这个汗毛巾递起来，全身都能感觉到。这是大家知道，哦，这是我们身体一个身体啊。但是你没有了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，是一体。正因为它是一体，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议了。有感必应，随感随应。感应也可以设置为因果的关系。众生有感是因，诸佛菩萨、天龙鬼神啊，他就有应。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懂得古德所说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比喻意思很深，告诉我们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啊，你种的是恶因，你必定免不了恶报。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，我们所造作的善因少啊，恶因多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诸位如果是冷静的思维，细心的去观察，在我们周边恶缘多善缘少啊，善缘促进我们的道业，促进我们善业；恶缘呢，增长我们的恶念，增长我们的恶行。那么将来有什么样的果报，自己不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吗？这都是感应的道理啊。古人又常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这两句话也是讲的感应之理。这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。这一篇文字总纲领就是前面的四句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话的发明，四句话详细说明而已。我们学习抓到这个四句纲领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信德相应不相应，与信德相应的，我们可以这么想，可以这么做；如果与信德相违背的，我们知道不能这样想，不能这么说，也不能这么做。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诫我们，特别是末法的众生啊，要想道业成就，第一个条件清净善友，把这个列在第一了。小乘经里面也不例外，我们过去读过阿难问世佛吉凶经，佛在这个经上也是第一句话叫我们清净明思，明思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善友，善知识。因为六道凡夫信时不定，这是地藏经上讲的话，也就是谚语里面常讲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这个话的意思说明我们凡夫决定受环境的影响，受外界的影响，我们做不到境随心转，而实在讲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心随境转，那环境对我们就太重要了。古来的祖师大德，真正有修行的人，有定慧的功夫，他能转境界，不随境界转。但是，他教学生、教徒弟，依旧要选择环境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是凡夫啊，转不了境界，决定受外境的影响，那就不能不选择环境。而在选择修学环境里面，善友是第一个条件。你能够常常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好老师，亲近好的同参道友，对于你的道业决定有帮助啊。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，在居士传里面看到，古来这些大德亲近善友有十几年、二三十年，还有一生都不离开的。他学成了，可以离开了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无非是给后学做个好榜样啊。守在老师的身边，给老师当助教，接引后来的同学，到老师往生了，圆寂了，他再离开教化一方。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这种做法的人很多很多，也是将世尊的教诲也真正落实了，除非是语言不足，那就另当别论。 但是也必须自己这个道业真正有成就啊，才能离开啊。那么什么样叫成就？在佛法里面也有个标准。从智慧解门来讲，你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，是非善恶利害，确实有能力辨认。第二个条件，你有定功，不会受外境的干扰，也就是说不会受外境的诱惑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具足这两个条件才可以离开老师。这两个条件不具足，离开老师就很危险啊，因为你里面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你敌不过诱惑，你就会堕落了。可是今天师道已经没有了，我们想亲近善知识，这个世间没有善知识啊，怎么办？如果能够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道友，大家能够在一起学习，互相勉励，以古无大德为善知识，我介绍给同学们，以阿弥陀佛为善知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在无量寿经，在净土五经，每一天读诵，每一天讲解，每一天在一起学习，这样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了。我在这个地方用网络给同学们借阅，对大家也有一点小的好处。我们距离虽然远，利用现在这个科技的方法把我们拉近了，我们也能够每一天在一起。开端这个四句话要常常记在心里，提高我们的警觉，个人有个人的报应，家庭有家庭的报应，社会、国家乃至于世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。今天是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安，我们知道 共业所感啊。如何能化解这个劫难？只要大家觉悟，明白这些事理真相，毅然回过头来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放下自己自私自利，一切为社会，为众生，这个劫难就能化解了。天灾人祸都是恶业招感而来的，离开恶业，不但人为的灾难没有了，我们今天讲天然灾害也没有了。何以说天然灾害没有了呢？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。唯有深深明了这个道理，他才相信，他才肯做。这一篇文章段落层次很清楚，古人分成几个大段，我们看到直解，直解里面分成十段，我们在此地共同学习，我们也把它分段，就像经典里面分科判教，将来我们讲的时候，讲到哪里，我就把段落再给诸位交代清楚，交代明白，知道这一段说的是一段什么事情。开头这个四句，全经的总纲，全篇总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